先假装大意丢掉一些生命，再振作起来，一鼓作气击败对手。仔细想来，这种事儿还真是特别符合李瑞的性格。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李瑞的伙伴都是这么以为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时那么自负的李瑞，全然不会把这种对手放在眼里的李瑞，居然会紧张到大脑成了空白。 他不是故意丢掉生命，他甚至没来得及有这种构思呢。比赛的3-2-1倒数一开始，他就紧张得忘乎所以了。完全误会了的伙伴都没有去替李瑞操心，他们耐心地等着李瑞发威。比赛场上，寒烟柔新一波攻击又打来了。这一次，李瑞没有再发呆，他连忙操作应对，但是他的手指是那么的僵硬。 那么的不听使唤，场面难堪至极。如果全然不敌，那会被唐柔又是一套干脆的连击；如果棋逢对手，那将是双方技能不住的试探和互换。而现在，李瑞是能应对，却又应对不好，结果打出来的场面就是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这家伙还在装吗？ 李瑞的伙伴互相发着消息讨论着。 装的还挺像， 哼，可不是，好像黑勉强的样子。一会儿爆发的话，对面肯定是大跌眼镜吧？ 哎，好遗憾啊，不能看到对方的表情啊。 是的，太遗憾了。不过李瑞这家伙也够坏的。 是啊，太坏了，天堂到地狱啊！ 两个朋友你一句我一句的，一边看着场上李瑞假装出的狼狈，一边聊着。 该差不多出手了吧？ 这是一人又说：“嗯，差不多了。”两人互相发着流口水的表情，但是又是数招后，斗魔师的生命又下去了一劫。还不出手？这家伙真能沉得住气啊！ 这是想来个彻彻底底的大翻盘吧？真是有胆色。 是啊，太自信了。 两位连连感慨。 而后继续看着斗魔师的生命下降，再下降。红了，肯定要出手了。这家伙居然等到红血，够狠。确实，我都有些情不自禁的要为他担心了。结 果半分钟后， 我说，我们好像确实应该为他担心啊。这家伙怎么了？情况不对啊！ 血红以后，两人依然没有等到李瑞的爆发。 他们看到的只是挣扎，斗魔师的血线被继续压低，两人已经不看比赛，转头去看李瑞了。李瑞的脸色有些苍白。8月底的天气虽然还有些炎热，但是工作室里大功率的空调可是一直在运转着，工作室里凉风习习，但李瑞的头上赫然布满了细细的汗珠。风是冷的。 他的汗也是冷的。终于，荣耀两个大字闪上了屏幕，李瑞一脸瘫痪一样的表情在那儿发呆，所有人都在面面相觑。输就输吧，但这输的算怎么一回啊？这也太难看了吧！这和一个被欺负的玩家高手有什么区别吗？家世这边的人震惊呢。 但其他观众根本没发觉这什么斗魔师是个深藏不露的主。这场比赛和他们这段日子围观的也没什么区别。韩炎柔面前，玩家一直就是被这么虐的。说起来，这个斗魔师还算不错，居然支撑了这么久，练练应该有前途吧。出师不利啊！陈野辉也是叹了口气。 不过因为输的是李瑞，他的心情不算太糟糕，他没有去安慰，挺鄙夷的扫了那边一眼，让你再装。需要换人吗？这时，竞技场房间里，韩燕柔问话了。按标准比赛规定的话，单人赛3人出阵，1人1场。韩燕柔打完，当然就是要换的。 不过平时跑来挑战的未必是一个团队，也未必按这种赛制打，单枪匹马来的，那就都是唐柔一个人来应战了。一次只打一场， 对唐柔来说有点意犹未尽，所以虽然这次陈果说了可能是来一帮人要按赛制打，但还是照旧问了一句。结果这时家世这边的工作室里，李瑞突然跳了起来，急吼吼地冲到了邱飞跟前。 哎，你的账号卡先借我用一下。 啊？邱飞疑惑了一下，他这边早已经刷卡进了游戏，这时也在观战呢，李瑞突然跑来要他的账号卡，邱飞一时间没理解。倒是陈叶辉当初就混过训练营，现在执掌网游工会，是串联网游圈和职业圈的人物，李瑞这一刻的心思他却是猜得很透。这家伙肯定是想在利用这引人关注的比赛出一下风头，谁想着上来却是很难看的输掉了。不过他不死心，还是想再抓住这机会，可是再用那账号去打，之前已经输了一场，再赢回来也不够好看。好在这是线上，也没人知道那个斗魔师的背后人物是谁，这家伙就想换个角色，然后赢了的话，当然就可以只拿着胜场说事儿了。 借我再打一场。 李瑞却没对邱飞解释这么多，只是这样要求着。邱飞也不知道想没想到这些，只是又看了他一眼后没有把账号卡给他，只是起身让开了位置。 谢谢。 李瑞说了一声，迫不及待的就已经坐下，朝着陈叶辉那边喊了声， 我再打一把。 也没管陈叶辉怎么回应，就已经让新换的邱飞的角色冲进了比赛场。 不用换人，来吧。 新角色的头顶跳出了字。 这帮人不是说要按赛制来的吗？ 陈果这时却也莫名其妙上了。 无所谓， 唐柔说。 哼，你开心还来不及吧？当然无所谓了。 唐柔笑了笑，当然是毫不介意的就进了比赛。 不要大意啊，刚才那家伙其实蛮有实力的，就是没打好。 叶修说。 哦，是吗？ 陈果却完全没看出来。 嗯，他的意图有所表现，只是打得很不好。 那是怎么回事啊？ 圈内话，这种情况叫状态差。 陈果无语。状态差实在是一个万能的解释，所有细碎的原因都可以用一句状态差来一言蔽之，还说不上有什么不对。 嗯。 唐柔听叶修说的应了一声，不过他本来也没有什么轻敌的习惯，一看眼前这新的对手静野司，又是一个战斗法师。新一局再开，经历过紧张成空白的一战后，李瑞的心态终于调整过来了，他不停地呼吸着，看着那321的倒计时结束，立即出手。这是更加不容有失的一战，只不过这一次李瑞心态调整完毕，他没有再慌得六神无主，而是尽全力准备拿下。于是这一开场便积极主动地发动了攻击，两个战斗法师瞬间就在场地正中相撞，两柄战矛飞快地搅在了一起，时不时还有嘶哑的碰撞声发出。招架攻击这种操作是玩家特别爱看的，武器与武器的对撞可以趁显得比赛更加激烈，这一战就是真正的棋逢对手了。围观党们看着看着，情绪渐渐地高涨起来了，这是他们期待了很久的场面呢。虽然目前来看顶多就是战成平手，但一直以来在韩延柔手下都是被虐得翻来覆去，今儿个终于冒出一个可以一战的高手，这就已经足够让大家振奋了。沉寂了许久的打脸党们开始活跃了，大量加油欢呼的消息开始刷屏，参战的两人可是完全看得见的。李瑞这一看，这比赛还真是受关注，自己这次正常的发挥顺利引发了大家的期待啊。拿下，一定要拿下，这场拿下自己就会成了这些人的英雄，不用自己费什么事儿，他们就会将自己获胜的比赛到处传播，到时自己再公布身份，万众瞩目， 没准到时候会有粉丝堵到俱乐部门口，要求加氏把自己签成正式选手。不过签约加氏好像不是很美啊，这赛季只是打挑战赛不说，而且一叶知秋被孙翔把持，自己也没超机会啊。说年龄的话，自己比孙翔还要大些啊。可是不去加氏的话，这场比赛的胜利好像也催发不到其他战队的关注，打了星星的脸只是加氏粉丝心目中的英雄罢了，其他粉丝也就是看个热闹，自己会成为名人，但是表现出的实力是不是会被哪支战队青睐就不好说了，也或者哪支队伍会迁入我这样的人气选手来引发队伍所受到的关注呢？这也不是没可能的，但会这样做的队伍恐怕不会是什么大战队呀，顶多就是中小战队，没准还会是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战队。今年新加入的战队，那个叫一展的好像特别有钱，有钱的队伍前景总是会特别不错的吧，而且可以开给我的条件肯定特别优厚，这个选手好像不赖啊。李瑞这一想就想多了，猛然他意识到这一次他大脑里的内容真是多呀，多到他的眼前好像都看到这些画面了。是的，他看到这些画面了，但是本该在他眼前比赛画面他视而不见。李瑞大惊，自己居然走神了，这么一段时间全是下意识的本能在操作吗？回过神来的李瑞再一看比赛场，靠，又浮空了。但这次李瑞好在大脑不是空白，被浮空的局面很快被他抢救了回来，但是当最终荣耀两个大字闪出来的时候，他又一次在座位上发起了呆。静夜思，他从秋飞那里要过来的角色倒在了地上。